各位弟兄姊妹，首先祝大家复活节快乐。今日我哋喺呢一度系庆祝人类喺历史上边最伟大一件事，就系耶稣基督，佢为着人嘅罪钉身喺十字架上，但系佢从坟墓里面复活过嚟。所以世界上是没有任何的一只病菌是可以拦阻基督徒去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虽然不可以是聚集一起去庆贺这个复活节，但是仍然可以用现在是网上的形式，我们心连心来到去庆祝。今天你发觉是我们用了一个特别的场景作为复活主日的录影，不是 Fireside Room， 也不是在礼堂里面，是选择了在礼堂出面这个 Foyer 这个地方。在我上面是有一个的天窗，当阳光是透入来的时候，那个的环境是较为光猛，因为复活节是一个欢欣和得胜的日子，是代表了是从黑暗的坟墓里面因为复活的缘故而走进光明。所以一个较为光猛的环境是更加理想。究竟耶稣复活是不是一个神话？好像今日的讲题一样，复活是神话故事吗？抑或正如基督教所宣称，他们 是觉得复活节是最重要、最喜乐、最有盼望的历史事实呢？不得不承认，从死里复活对不少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因为人一死就不可以再起翻身，一切都会成为过去，就好像很多人所讲，人死如灯灭。所以历代以来不少的怀疑学者，他们否定复活这件事，就正如在十九世纪一位大哲学家叫做是休谟 David Hume， 他说对相信神迹奇事的人来讲，又或者是对那些是信死人复活的人来讲，他们只不过是被蒙骗。 David Hume 他自己完全是不相信复活这回事。有一个四岁的小朋友小朋友的爸爸，他就在那些坟场里面，或者是在殡仪馆里面，他是负责呢就是埋葬那些死人的，就是他的职业就是我们俗语所说是五作佬。这个小朋友在班房里面呢，就先生告诉他有关基督教就是耶稣可以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先生说耶稣死了埋葬之后又从那个坟墓里面是复活，跟着走返出来再一次有返他的生命。这个的小朋友你听了之后，跟着他跟他那个的先生这样讲，他说可能做埋葬那个人做得不好，他说如果当日是我爸爸埋葬耶稣呢，他就一定不可以再起翻身，一定呢就不可以出翻嚟。可能小朋友他觉得他爸爸呢是特别小心 啊，唔会系或者系留咗个窿咁可以捐翻出嚟。印象之中，我年轻嘅时候都睇过读者文集，就系讲一啲嘅事迹。呢个读者文集即系讲到有一啲人，佢哋呢啲人咧系讲述翻佢哋系曾经濒临死亡嘅边缘，或者医生系已经证实咗佢哋系死亡啦。但系几分钟之后，啊，又再一次嘅嚟到系复醒啊，或者系复苏啊，即系死唔去啊。呢啲咧，通常人系叫做称为呢啲叫做系拉撒路现象 （Lazarus phenomenon）。意思就系咩咧？意思就系话一个人喺病理学上系被宣告系死亡，但系几分钟之后，嗰个心脏又回复正常，又再一次嘅活过嚟。但系专家话俾我哋听，任何人只要你系死后超过20分钟，即系你嘅心脏系停止运作20分钟，就会造成脑部永久嘅损毁。所以一个人可能佢死后几分钟有嗰个机会再系复苏过嚟，但系唔可能超过一日。喺主耶稣呢一件嘅事件上边，若果死亡系超过3日，仍然可以复苏过嚟嘅话，是完全违反了自然定律。基督教的信仰有两大支柱，第一就是主耶稣的钉身，死在十字架上。刚刚过去的星期五，我们有这个受苦节纪念崇拜，就是纪念主的舍身大爱。第二条支柱就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他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若果是没有复活的时候，他的牺牲就毫无意义，毫无功效，就好像一个普通人死去一样。究竟基督从死里复活有几真呢？我们凭什么去相信这件事呢？我会简单的来到是讲述是大部分人所反对的几个重要的论证，然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经文，就是保罗怎样来到看复活这件事。首先是绝大部分的学者或者是历史学家，其实他们都同意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那人就将他死了那个身体就拿回来，然后就埋葬在坟墓里面，并且在那个坟墓的门口那个入口处就放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石头塞住这个的门口，然后再有罗马兵丁就在这个的坟墓前日以继夜的守护住。为什么呢？就是恐防有人会是偷了这个的尸体，即是偷了耶稣基督的身体，然后就说他复活。这个就是当时很少少的背景。而反对基督复活的论证通常是环绕是三方面。有三方面。第一，或者第一个论证就是叫做昏迷论 Swoon Theory。这个昏迷论就是说呢，耶稣当日在十字架上他只不过因为受住身体的痛楚而最终是昏迷了，实际上 佢冇死到，后尾佢就喺坟墓里面就出翻嚟啦。有一个人咧，佢系写信去呢一个嘅报馆嘅里边，去表达佢一啲嘅睇法。佢呢封信就咁讲，佢话：编辑先生，我嘅朋友佢系一个著名嘅历史学家，佢认为耶稣喺十字架上只不过因为痛楚嘅缘故而系暂时嘅昏迷，佢并冇真系死亡。请问编辑先生或者系其他嘅读者，有冇人可以系解答呢一个嘅谜团呢？最后尾嗰个嘅签署人就叫做系迷惘人。咁两日之后，好快就有人就回复啦。佢系迷惘人，你试下用狗尾鞭将你个朋友鞭打三十九下，将佢鞭打三十九下。咁大家记得就系话咧，狗尾鞭我喺星期五讲嘅就系话咧，系当时嘅罗马人佢所用嘅鞭喺个鞭尾嗰度咧系有九只勾啊，咁啊将嗰个鞭系鞭喺人身上嘅时候，一拉就会系皮开肉烂噶啦。嗱，你试下系用狗尾鞭将你朋友鞭打三十九下，然后你用五至七寸长嗰一啲嘅钉嚟到钉佢两边嘅手腕同埋钉佢只脚，喺烈日之下。摆佢喺十字架上晒六个钟头，跟住你又用支嗰啲嘅矛枪嚟到去刉入佢个肋旁，即系好近嗰个肺部嗰个位置。然后你又再用大约系100磅嘅香料，系将佢嘅身体嚟到系放枯，再放入一个系密不透风，即系冇空气嘅坟墓里边。36个钟头，跟住你喺个坟墓嗰个门口守住，睇下你个朋友会唔会走翻出嚟啊？会唔会3日之后复醒？跟住就用佢我哋所谓叫做降龙十八掌，哇！将嗰个嘅喺坟墓前边嗰嚿大石，可能系1000几百磅就。推开有一条路是出翻去，出咗去之后又可以逃避你同埋其他人嗰个嘅视线，然后行3日3夜，由列治文行到去大概啦吓，大概去到 Abbotsford 呢个地方，然后向嗰一啲人宣称你系复活。嗱，我哋都知道。这个叫做昏迷论是不可以成立，不可能的。第二个理论就是叫做是找错坟墓论 Unknown Tomb Theory。 这个找错坟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呢，有些人指出最初发现不见了耶稣尸体那一班的妇女可能这一班的妇女的方向感没那么好所以呢他们就去错了错误的坟墓，即是说呢去错地方又找不到人，找不到人的时候呢，在个坟墓里找不到耶稣的身体，就宣布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当耶稣的尸体是从十字架上是被攞落嚟嘅时候，是放喺约室嗰个嘅坟墓里面，呢一班嘅妇女，然后呢就一直喺后面跟住清楚知道嗰个嘅坟墓嘅位置，就冇可能系记错坟墓嗰个嘅地点。就算佢哋真系走错咗，但是他们后来将这个复活的消息告诉门徒听之后，彼得和约翰 亦都冇可能记错、揾错。就算一错再错，冇理由连嗰班守住呢个坟墓嘅罗马兵丁都会守错地方。又再退一万步嚟讲，若果门徒妇女全部系揾错嗰个嘅系坟墓，罗马兵丁又守错坟墓，当门徒系宣布耶稣基督复活嘅时候，嗰一班争到耶稣入心入肺嗰班嘅大祭司、法利赛人同文士，又点会咁容易俾佢嚟到系过关呢？呢一班嘅犹太领袖肯定就会去到耶稣嗰个真正嘅坟墓，然后将耶稣个尸体系抬出嚟，游街示众，俾人咧都系展览一番。咁耶稣基督呢一个复活嘅呢一个嘅宣告就完全系被推翻噶啦。所以相信揾错坟墓论呢一个嘅解释，恐怕要比相信耶稣复活所需要的信心更加大。第三个的论证，有人说就是耶稣就是说门徒偷走了耶稣那个的尸体，然后呢就讲大话，就假称耶稣复活，就继续发展耶稣所期望这个的宗教。若然是门徒他们自己制造编织这个的谎话的时候，即是说他偷了这个尸体之后，然后又宣称复活，即是门徒讲大话了。为什么他们后来，我们都知道是差不多全部都因为坚持耶稣复活这件事而受到逼迫，最后绝大部分的仕途都是为主殉道。当一个人他是面对酷刑在殉道的时候，而他知道自己是制造一个的骗局，试问他又有什么的动机，有什么的我们叫说是继续坚持这个骗局的动机呢？不会有的。这个的理论是完全解释不到，是完全不成立的。因此以上所那三个是推翻耶稣的复活的论证，是完全不可以成立。我们看回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5章12至19节。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在当日来讲是那个时代一件大事来的，不少人是亲身来到去见证耶稣复活，圣经说超过是500人。但是在哥林多教会仍然是有人不信死人复活这件事。基本上在当时来讲，是主复活那一天是曾经4次是向不同人来到显现，然后其余的39日亦都向其他人显现了是有5次。在经文12至13节这里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有人不相信死人复活这件事。我们要知道是否定死人复活，实际上就是否认基督复活。 若果否定基督复活的话，整个的信仰根基就站不住脚。因为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保罗他不得不竭力的来到去反驳这一方面的谬论。由第十四节开始，其实保罗提出几方面来到证明，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毫无价值。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若果基督没有复活，即是说连基督自己都逃不过死亡的厄运的时候，他又怎能够来到是给到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呢？一切所传的、所信的都是枉然，是浪费。然后十五、十六节这么说，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保罗在这里说，基督若果是没有复活，他自己和其他的使徒就是变了妄作见证。妄作见证即是说呢，做假见证。做假见证在犹太人来讲是犯了十戒的其中一戒，一个很严重的指控。不单止保罗这里讲，若果基督没有复活，不单止保罗和使徒是做假见证，当日那五百几个人，他们亲眼看见基督复活这个的见证都是讲大话。就连整本的新约圣经都是谎话连篇。若果基督没有复活，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就是十七至到十九节所讲，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保罗很清楚引申到基督没有复活的结果是怎样呢？就是相信的人他们仍然在那个的罪恶里面生活。基督没有复活，就代表信徒仍然在罪里面来到生活，以致不能够是与神和好，将来亦都永远的与神隔绝，永远的沉沦。若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比那些不信神的人就更加可怜。为什么呢？因为不信的人可以肆无忌惮的在世界上面过他们喜欢的生活，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相反，我们信主的人连今生那种暂时的最终之乐都错过了，这样又说不做得，那样又说不做得，这么多掣肘，不如横掂都是每一个人都是迟早都是归入一批黄土，倒不如吃吃喝喝，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来得实际了。但是感谢神，感谢神，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经得起事实本身的证据，经得起历史的考证， 经得起圣经的预言，带给我们有十足救恩的把握，还有永恒的盼望。有一个故事讲到，是佛祖释迦牟尼有一块的骨头是被发现了，有一块骨头是被宣称是属于这个的释迦牟尼被发现。哇，这块的骨头呢，因此就被人呢是供奉起来了。啊，不单止供，并且呢举行一个盛大的游行的会，一个大游行，成千上万的善众在街上边呢向这一块的骨头来到去致敬。啊，中间有一个基督徒见到那些咁虔诚佛骨，嗰啲嘅佛教徒跪喺地上边，向住呢一块嘅骨头又跪又拜嘅时候，佢就好感慨万千嘅话：，佢话如果耶稣基督佢有一块嘅骨头被发现，会系点样呢？如果耶稣基督有一块的骨头是被发现的时候，会是怎样呢？就是基督教即刻崩溃。因为有任何的骨头遗留下来，即是表示复活是一个骗局。基督教之所以是兴起，是建基于耶稣复活这个的事实里面，而早期的教会所宣扬的亦都是耶稣复活这件事，而不是一套的教义开始。没有耶稣基督复活就没有基督教。今天我们都是处身在一个新冠状病毒似乎挥之不去的年代，已经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受这个的病毒那个的困扰。几个礼拜前那个的感染数字本来是有下降的迹象，以及开始这个疫苗是接种，普遍都带给人一种的是乐观的感受。但想不到这个零星期那个数字又再飙升过。不少人在不同年纪、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程度，其实都有是那种的是可能是焦虑甚至乎是抑郁的心理问题。儿童有、青少年有、大学生有、成年人有、长者有，但那个数字飙升，其实对于中年人或者长者来讲呢，就更加的是恐惧。因为一旦感染的时候，很可能就要是去入去 ICU 来到抢救，甚至是死亡。在大约两个月之前，我收到一个电话，就是我认识在 Burnaby 教会一位的主内的弟兄，他大约60多岁，因为感染了这个的是病毒的缘故，很快两日之后他就过身。听到之后，我突然间觉得这个的病毒好像很埋身那样，因为自己所认识的人因为感染了而过身，所以觉得很埋身。在2020年去年的复活节主日，摆设在这个巴西里约热内卢有一个出名的叫做耶稣的雕像 Christ the Redeemer。 这个雕像夜晚黑的时候是有特别的灯光打落去这个雕像上面，这些特别的灯光令到这个 是耶稣像，就好像是穿了医生袍一样，将这个雕像的耶稣塑造成医生的形象。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当时是这个城市，就是向那些的前线是和新冠状病毒是搏斗或者是抢救，做抢救工作的医护人员向他们致敬。这幅的图画令人是不其然是想起主耶稣，他就是昔日那位大能的医生。耶稣在马福音第二章说，他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主耶稣在世上，他曾经医治过很多人，他医治过是有包括瞎眼的、长大麻风的、瘫子，有只手是枯干的，亦都是有是发高烧的，即是好像 是西门的外母，亦都有医治那些是叫做是癫痫病，即是发羊吊的，甚至乎被鬼附的等等，好多不同种类的人他都医治过。这些的医治其实是反映耶稣基督他的大能大力，以及是他对人那种的关心和慈爱。但是最大最彻底的医治不是我们肉身上面，那是因着主的复活，就是医治了我们与父神因着罪本来是永远彼此相隔的鸿沟，将它这个鸿沟连贯埋。今天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个新冠病毒，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病毒到现在为止都还未消失，为什么我们身边的人都要面对一些精神心理的健康问题，以及甚至乎经济上都受着冲击。很多这些问题，神学家、科学家、哲学家或者是医疗人员、牧师都给不到你一个满意的答案。但我们知道和肯定的，就是这位经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他更加一直以他的大能以他的权柄是托住万有，他更加有丰盛的慈爱和恩典，亦都是因着他那个复活的大能以至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是掌管死亡和阴间约事那一位。盼望今天我们透过主的复活，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虽然在疫情当中，我们仍然是知道主他是仍然坐着为王，他仍然是掌管一切，因为这样的缘故仍然带来给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同心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你是那位复活得胜的主，你将死亡的咒诅除去，你将永生的盼望赐下给凡是相信你的人。在这个大流行的疫情当中， 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我们都有身心灵的健壮。我们在生活上面或者有经济困难的，求你供给。我们有负面的情绪，我们有精神上面、心理上面有困扰的，更加求主你纾解。感谢你，你是那一位永活的主。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今天是第一个主日，亦都是圣餐主日。圣餐有一个很强烈的意义，因为主的复活，所以我们盼望主的再来。圣经说，你们每逢吃的时候，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我们或者先唱一首的回应诗歌，主活着，来到预备我们的心去领受圣餐。